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Rainbow Mother, Rainbow Mother, Rainbow Mother, Rainbow Mother, Rainbow Mother. Close your eyes, you're fine. Your feelings will die. Can't you see? We'll make you crazy. Open your heart and open your mind. Everybody fall in love. 我听说爱情像太阳，有时温暖，有时烫。 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为何未够好？请听我预告，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并未及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